天父嘅子嘅圣神之名啫嘛，感谢天父赐俾我哋一个停到过你圣言嘅教导喺我哋心下，反映你嘅慈爱喺我哋身在福中唔知福嘅人，知道天主你咁爱我哋，同埋乃系真嘅。咁希望我哋 我哋上个星期讲24章嘅时候咧，讲过就系、是。是讲一些末世的时期啊，耶稣第二次的来临啊的问题。咁在其中马窦24章后面那部分呢，直至到25章呢，就在路加和马尔谷呢是没有这个资料的。咁是路加啊这个马窦的自己的一些资料。咁24章的最后尾那里呢，40节和41节呢，就讲过两个人同时在田间，两个人同时推磨，一个被提去，一个被遗弃啦。就然后呢就他说你们要警醒。25章呢第一个比喻，就其实是可以说24章已经有个比喻的啦，就是讲个仆人家主几时回来的，仆人要醒悟啊，不要说即主人家不知几时回来的，就在即是以濫權啊，去蝦人哋啊，即是不做自己的責任啊。咁25章跟住又另一個比喻啦，另一個比喻咧就係、是、第一個就係10個童女，第二個比喻咧就係、是、講塔籃通。咁跟住咧最後就耶穌講出咧呢、這個即係所謂審判嗰個問題啦。咁啊三個段落。咁我哋首先咧。读一读第一个比喻，阿妹帮你读第一个比喻。 那时天父好比10个童女拿着自己的灯去迎接新郎，他们中5个是糊涂的，5个是明智的。糊涂的拿了灯，却没有随身带油；而明智的拿了灯，而且在壶里带了油，因为新郎迟然他们都打瞌睡着了。半夜有人喊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吧。那些童女睡都起来装备他们的灯。糊涂的对明智的说：把你们的油吞些给我们吧，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明智的答说：怕为我们和你们都不够，更好你们到买油那里去，为自己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准备好了的就同他进去共赴婚宴，门睡关上了。末后其余的童女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我却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该醒悟，因为你们不知到那日子，也不知那时辰。 这个10个童女的比喻呢，就是我们听很多次都其实明白里面的含义。当然呢，我们看这个10个童女的时候呢，不要误解了，哇，这个新郎这个同10个童女结婚，那就即係好似唔啱眼，但係咧，其實最重要係講出咗就係呢個準備嘅問題。咁燈同埋呢個新郎係邊個？咁我哋都知啦。耶穌自己都曾經講過比喻啦，佢自己就係新郎。然後攞燈等新郎嚟，迎接新郎，跟住咧慶祝。这个灯呢一路点呢就需要油呢。咁其实呢个油嘅含义呢就係、是、呢度可以话呢个比喻里面呢，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团体呢，唔可以以人哋嘅性德，人哋嘅所谓善行呢各为己有。即係每某程度上每个人需要自己装备，自己去修炼。咁我哋唔好去咗另外一個極端，就話咁你話諸聖相通公喎，咁點解佢嗰啲唔可以俾到我呢？咁諸聖相通公呢 就是后面的事，就是说我们可以为他祈祷、啊、我们、死后呢我们为亡者祈祷，如果那个、胜利的教会，即是那些已经领受了 天国的应该接近到天主那些，得到天主祝福那些、啊、承受了永恒生命那些，他们可以为我们祈祷，这个是超圣相通公的含义。而这里呢是讲每个人的修炼，每个人的修德。所以我做得好，你不会说、哎、他做得好嘛，我为什么即不可以呢？我是这个团体之一，其实不是每即是在信仰里面有团体性，也都有个人性的，我们不只是单方面的一样。所以最后呢，在其实在去到第这章，我前面那个所谓公审判里面呢，就看到了每个人是按照自己的行为呢去受到审判的。咁所以呢个团体好唔好呢？团体有好大嘅责任，一个人自己好唔好呢？自己要负嗰个责任。咁最后尾嗰个结论系咩呢？就系所以你哋要醒悟，唔好话嘿，我仲有两年，我大把时间，我而家咁后生，大把时间，慢慢都唔迟。咁呢个冇人话知嗰个日子嗰、那个时辰几时嚟到，系冇人会知嘅。唔知喺呢度大家有冇嘢分享？ 我照字眼睇咧，我每次睇啊，即係唔係咁？今次你講話各自收得納品啊，咁佢自己咧就講，如果我係個其中五個係有油嘅，我真係會分出去。咁啊，大家都唔使油啫嘛。如果咁樣即係咁樣睇啊，即係我就會諗咯，即係喺嗰個環境，即係點講啊？喺係咪當其時中東嘅人係可以做得出嘅咧？即係我會咁樣睇呢個問題，即係。 我哋講呢個咁嘅古仔，佢唔係想嗰個重心唔喺嗰度，唔係公平，大家你分啲俾我啦，大家一齊入天堂，大家一齊可以去新樂歌分。我諗佢唔係講嗰樣嘢，咁佢只係講嗰樣嘢嘅準備嘅意思喺度嘅嚇。expect 好似個差別嚟嘅咧，要醒悟，同樣嘅理由。 所以要在一個 context 裏面去了解這個理念。如果不是你說且你都不夠愛德啊，不搞錯啊，你有那麼多油都不肯整這條鞋嘛，即是你可以這樣走起另一個極端。好，我們呢去第二個的比喻，塔南通 有些、啊、還有他們黑眼瞓都不去買油 好，去十四節去到三十節。 英國有如一個要遠行的人，將自己的仆人叫來，把財產托付給他們，按照他們的才能，一個給了五個塔南通，一個給了兩個，一個給了一個，然後動身走了。那領了五個塔南通的，立刻去用來營業，另外賺了五個。同樣，那領了兩個的，也賺了另外兩個。但是那領了一個的，卻去掘開地，把主人的銀子藏了。過了多時，仆人的主人回來了，便以他們算帳。那領了五個塔冷通的前來，呈上另外五個塔冷通，說：主啊，你曾交給我五個塔冷通，看我賺了另外五個塔冷通。主人對他說：好善良忠信的仆人，你既在少許事上忠信，我必委派你管理許多大事，進入你主人的福樂吧。那領了兩個塔冷通的也前來說：主我，你曾交給我兩個塔冷通，看我賺了另外兩個塔冷通。主人對他說：好善良忠信的仆人，你既在少許事上忠信，我必委派你管理許多大事， 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随后那另一个特朗通的也前来说，主我，我原知道你是个刻薄的人，在你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在你没有散布的地方聚敛，因为我害怕，所以我去把你的特朗通藏在地下，看你的仍还给你。主人回答说，可恶懒惰的仆人，你既知道我在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在没有散布的地方聚敛，那么你就该把我的银子交给钱庄里的人，待我回来把我的连本带利取回。所以你们把这个特朗通从他的手中夺过来，给那了有十个特朗通的，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叫他富裕，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至于那无用的仆人，你们把他掉在外边的黑暗中，在那里必有哀号和切齿。 啊，这个比喻也都我们要了解，就是讲我们怎样在现实里面生活，善用天主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个人的才能，或者是独特的地方。咁其中五個探通，兩個探通，一個探通，即係三個情況啦。咁第一、第二個情況咧，佢哋都好積極咁去生活，只係攞到一個嗰、那個探通嗰個咧，就即係有個唔同嘅態度、唔同嘅做法。佢可以話佢將呢個探通咧收喺地下裏邊，因為驚俾人偷啦嚇。咁可以話咩？他很小心地維護自己所得到的恩典，這個恩典是什麼呢？又可以是一個信仰的恩典，可以是某另一樣東西的財物。那就說這件事只是第一，可能是獨善其身，就是我好好保持我的信仰，我不要跟人說那麼多，因為跟人說的時候呢，可能呢就是他不信，他駁回我，令到我都失去信仰。又或者我有某種才干，如果我現在用多時間做那件事，變成我自己就做不到某件事，即是有這種這樣的所謂一直顧著這些這樣的恩好事呢，而拒絕將這個恩典公開去發揮，或者為人家發揮。那這個是令到一個特朗通那個人的心態。那當然我們看到即是主人回來的時候跟他算帳的時候呢，就第一、第二個，他們賺到他們的一個數字。那這個數字不等同就說，即是你領到一個就一定，不是領到五個一定要賺到五個，領到三個就一定要賺到三個，而是他們真的有這個善意的這個態度去做，去發揮他所領受的恩典，這個最重要的一件事。大家以前提過，一個探通等於多少錢美金啊，兄弟，都不錯了啊，有2100美金，所以五個探通咧有1萬多元啦。咁對當時嚟講好多噶咯喎，啊六蝦九可能係一毫子，但係最後尾嗰度咧就係話即係天呢個主人咧稱佢係忠信善良忠信咧，就係因為佢交多俾佢，佢冇辜負到呢個主人家俾佢嘅一個恩典，咁佢好好去做善用去發揮。至於嗰、那個攞到一個探通嗰個咧，就佢話咩咧？佢話我原本知道你係一個刻薄嘅人，冇下種嘅地方收割，冇散布嘅地方聚斂，就差唔多犀利個大耳窿啊！如果佢咁樣諗，而都不去做呢，其實他真的不夠智慧了。他明知他這個是這樣的人，這個今天主人是這樣的態度，不夠膽，或者是不夠膽，不夠膽去博主人，不夠膽去博一博，用那個拿那個探通去做。不過我不知道，如果他想清楚一點，我拿那個探通去，那蝕了，我想主人都不會說他，但是都不懂做生意，還做生意。咁無論如何，最後咧就係、是、 主人将佢嗰个打冷钟咧，仲俾咗嗰个有十个嘅添。咁呢个就系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系咪？咁我哋咧又唔可以睇呢一样嘢喎。如果咁嘅时候咧，我哋就曲解咗佢个呢个比喻嘅呢个 context 里边嘅含义啊。咁其实上我哋喺生活里边，我哋自己嘅经验都睇到就系话啊，你识呢样嘢咧，你继续做咧，你会越多嘅经验同埋咧。你越可以做呢樣嘢，你越去發現，越發揮就越識得做。你諗住話，唔好啦，我都搞唔掂噶啦，我即係為自己做好啦咁。咁你變咗嗰、那個你嘅經驗少咗咧，可能你好多掣肘，你反而做唔到嘢。同樣信仰一樣咧，就話提及係啊，要好保持呢個信仰，因為我亂咁同人講咧，可能就俾人challenge咧，而信仰都失落埋。其實如果真係咁嘅時候，我同人講，啊，原來我發覺我唔識喎，原來人哋可以挑戰我喎，原來呢個問題我唔了解喎，呢、這個亦都有機會，其實係學習去尋找啊。咁日後咧就會即係更加了解、更加認識、更加生活得到。所以在於我哋睇嘅時候咧，係咪用即係呢個所謂一個領導嘅一個塔林通呢個人咧係？雖然是一個，但是如果我們能夠用一個 positive 的角度去看的時候，可能都同樣是有一個益處，有一個好處的。那最可惜就是他想得那麼消極，那麼那個主人呢那麼殘暴，那於是最後的結果就造成了他將這個人丟到外面黑暗裡面有哀鴻切齒。換言之，这个主人家那个善那个层的角度，他那个积极的角度，他完全没有领会到。那天主对我们的爱呢，对我们的关怀呢，同样可能我们呢就唉，他要求那么多东西，他这样又说不得，那样又说要，那就是变成好像我们呢就即是不知道哪个身在福中不知福，我真的看到。那这样的变成呢就是即係可能，其實我哋今日好多信友都係咁啊！我領導咗，領咗曬啊機會去接受好多恩典，我哋會覺得煩，要孭起個十字架啊！咁於是咧就失落咗呢個對天主嗰種信賴信心咧，實對後來就結果就係、失去咗。有咩想講？ 既然隨便講啦，依個比喻咧，唔係講money management。亦都唔係講 risk management， 即係我諗佢最主要就係話咧，你即係第一樣嘢，你知唔知道你有咗啲乜嘢？你知唔知道呢啲嘢你應該點去用法？咧，我諗喺呢個嚟講咧，唔係話一個 one instant 買呢個十蚊或者呢個咧，都可能都買劍嘅。但係搞劍咧，我哋文章講，你都唔知係真係真假真劍假劍，你平時都冇接觸過佢，你唔知佢封唔封嘅。咁所以你試過啊，我得唔得？我唱歌我係唔識唱噶啦，咁唔緊要，你都嘗試過啦，係嘛？咁你話每日有唔同嘅，有啲人咧就覺得唔係頭先你講，我驚住呢樣嘢，係話咧我墮於現狀，即係安於現狀，我唔需要去做多，我覺得可能好無聊，可能好冇用，因為你睇唔到個後面個其實呢樣嘢好難睇到，因為個都知道個性格。因為我講出嚟，個個都愛煮飯。佢即係我哋呢個團體，好多人都係有咁嘅嘢。可以咧係有，都唔願意講出嚟。何況都唔知道自己有冇添啦，係嘛？會唔會發掘？會唔會磨練？我諗好重要嘅，即係我諗係上邊嗰個唔介意呢一蚊去蝕咗佢嘅，但係真係都做過嘢，喐過佢。我諗佢睇到嗰個有好嘅動機，加上你係試過嘗試去不斷咁樣去磨練、栽培自己，因為係好花時間，冇人肯做呢樣嘢。 同埋你我諗呢度三個五個三個一個嗰個咧都好清楚表明講明一樣嘢，每個人所得嘅係唔同嘅，即係唔可以即係比較啊，唔可以喺度批評啊。點解你唔好似我咁醒啫？賺咗五個翻嚟咧，咁即係。即不是可以批評去指人指責，相反就是我自己領受到的有沒有去發展，有沒有其他呢？